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用眼睛去素描你内心的世界。第几个黑的你拥着温暖入眠，我晓得时间如雪，有时候会不该一切，但是真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 几个一百天，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喜获爱子的杜德伟终于也是带着他初为人父的喜悦推出了全新的单曲《报警处理》， MV 呢也是在近日上线了。那这首歌呢也是由杜德伟来亲自创作监制的，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鬼马又不失前卫的音乐风格。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杜德伟来送给儿子的新生的礼物，也可以看出其中满满的父爱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送上好音乐，来自谭维维的一首《一生一世心上一个人》。这里是 MyFan 100.5。 可知道你很 心上一个人。 生活中总会有坎坷和不顺，压力大的时候，别忘了收听 MyFM， 让好音乐帮你调整心情，轻装上阵。我是汪峰。 欢迎来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家人放轻松，我是依然。那昨晚的时候呢，郭敬明在微博当中晒出了和杨幂还有陈学冬的合影，并且写到呢，平安夜之后再一次跨年，这一次终于不再是孤男寡女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平安夜的时候呢，小四也晒照了，不过上次呢就只有和杨幂在一起，这一次呢终于是三个人了，而且呢这个三个人总比两个人好嘛，对不对？至少三个人凑一块还可以打个地主，对不对？开玩笑，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田馥甄的一首《灵魂伴侣》，这里是 MyFM 100.5。

沉溺过之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窗边。 OK， 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今日呢，有网友在机场偶遇了张柏芝，原来呢，他也是带着两个儿子去泰国的曼谷游玩了。那有网友呢，直接啊就捕获了柏芝和儿子 Lucas 以及 Quintas 一家，两个兄弟呢也是穿着兄弟装，那张柏芝呢更是一身亮丽的露肩的夏装，十分的抢眼，那母子三个人也是玩得不亦乐乎了。真的，我们从网上可以看出啊，这个张柏芝带着两个儿子从小到大一起游玩的各种各样的照片。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两个儿子在越来越高，但是作为母亲的张柏芝反而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美。果然这个岁月还是非常的啊，这个非常优待她的啊，至少在脸上没有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反而越来越有女人味了。OK， 继续来送上好音乐，来自蓝又时的一首《女生卡卡》，这里是 MyFM 100.5。 我每天醒醒睡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没有回来床，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看见一个远远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打架挤公车，想要见一点是一点才是大辈子，有功课摇摇晃晃，要把钱吃光光，就怕没零钱坐公车，准备又卡卡卡卡 是为了赚钱却忙碌，几十年又回来闯，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奔波，看见一颗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大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对策，我的公车摇摇晃晃，早先吃光光，就把没零钱坐公车，准备悠悠开，咔咔咔咔，我不能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很少水肿，虽然也没发症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新办法很利落，我要换个机身，找寻不了我。不能再懒惰，也许会找我换门人，绝对不会错过。咔咔咔咔，我不能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My FM。 OK，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那在美国的密歇根州呢，现在也是-20摄氏度的气温了。那在那几天的时候呢，大风席卷的波浪的瞬间呢，就已经凝结成冰了，甚至说啊，这个气温呢也是包裹住了灯塔和街灯的柱子，将这样一个滨海的消暑圣地变成了一座冬日的童话世界，真的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冰雪大世界了。果然这个啊，有好处就必然有坏处，对不对？虽然说非常的美，但是这样的气温呢很容易造成一些事故的啊发生，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当地的部门也是要赶紧的来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了。 OK， 继续来送上一首 MAP 送给你，这里是 MyFM 100.5。 今天同学聚会不整复杂的，咱喝这个 好先这里的那个江小白酒， 喝江小白酒到天津盛醉山茂，2469-9996。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3至9词作文，语数外集训，五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不间断的好音乐，不间断的惊喜 ，MyFM 100.5，不间断的陪伴，只待这个调频。 大家好，我是郭静 ，MyFM。 Why did you run away?

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早已昏了头。我是一个勤劳的木偶，也有疲倦的时候。我是一个快乐的小丑，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 来自郝云的一首《逃跑的木偶》，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 随时随行好音乐，继续假日放轻松，我是依然。日前呢，向佐和李一航父子档一起拍摄了一组亲子写真，那一航水灵灵的大眼睛也是非常的灵动可爱。那啊，以往都是以这个铁血硬汉的形象示人的向佐呢，则是变身了对宝贝宠爱有加的超级奶爸的形象。两个人也是将屏幕上的父子爱延续到了生活当中，也可以说在彼此的人生当中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所在了。 OK， 继续来送上曹承模的一首陪在你身边。那四个小时的啊假日放轻松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下个小时的节目呢，把时间交给 Kevin， 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身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在，没有你泪停不下来。你知道我一来都不想 say goodbye， 我痛说不出来。我知道我的爱一直都会存在，没有你快乐都停摆。某一天我期待和你笑得灿烂，回头看爱都在，爱一直存在。 来自梁文音的一首《爱一直存在》，温柔的声音总会让我们感觉到莫名的温暖。时间来到了1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2017年的1月1日的第一期 MyFM My Joy 正式跟你见面了，在最开始一定要跟你说上一声新年快乐。新的开始呢，一定会有新的奇遇，还有新的惊喜。在2017年，让我们共同加油吧 ！MyFM 10.5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为你送上随时随心好音乐。OK， 为你送出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不要再孤单》。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爱。 Bye. Music 40 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My FM。 Stop, won't let this end. First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then you wanna turn right. Wanna argue all day, make a love all night. First you're up, then you're down, and in between. Oh, I really wanna know, what do you mean? Justin Bieber 的一首 What Do You Mean，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提起陈庆祥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会稍感陌生，但是阿牛可能你就稍微熟悉一点了。而他的创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肯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而这张专辑呢，是阿牛的第一张创作专辑，收录了他的创作的12首原创歌曲，名字叫做1998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而令他名声大噪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呢，也是收录在其中。而继续为你送上的是一首充满爱意和调皮的《大肚腩》，也是充满了调侃和那种可爱的温柔，一起来听听看吧。来自阿牛，《大肚腩》，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哦，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放弃了整座森林，只为了一颗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花面包，

许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 陶喆的一首 Melody，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魏晨在去年年初发布的专辑《白日梦想家》既有东方旋律元素，又不缺西方律动节奏的好音乐，不仅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东西方音乐风格的融合，也呈现出了魏晨从未表现过的态度和音乐质感。那么这张专辑的歌曲曲风呢，都是较为统一的，但同时也收录了一首慢情歌，将整张专辑的丰富性拉得更高。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编曲在 Funk 的节奏基础上，同时融入了律动感很强的 bass 和吉他的音符，异国曲风浓烈独特又新鲜。马上为你送出这一首来自魏晨的《白日梦想家》，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三句九词作文，语数外集训，五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MyFM 100.5

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非常暖心的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陈奕迅。这里是 M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也许每个人心底都有那么一个人，已经不是恋人也成不了朋友，时间过去无关喜欢不喜欢，总会跟很习惯的去想起，然后希望他一切都好。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郭靖的这一首《我们都能幸福着》，唱的是和平分手的场景和对话，既有两个人的画面感，又可以跳出两个人的场景，表达出希望听众幸福的祝福的意味。虽然说爱的路程不能在一起走，但是曾经认真过努力过，就可以在爱过的回忆里得到慰藉和有治愈，找到更内心更勇敢的答案。两个人在一起要幸福，即使分手了也要愿意去祝福彼此，愿意去成为更好的自己。继续为你送出来自郭靖《我们都能幸福着》，这里是 M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M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只绽放着， 是照亮孤单的时刻，我们会永远幸福着，伤口被拥抱痊愈了，眼泪倒流会游到彩虹，温热心的天空。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家的路上我牵你，看着你左边的美丽，好像企图说些什么。哦哦哦，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外面的世界》。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顺利杀青，片方协众主创在北京举办了盛大的跨年夜猫趴杀青发布会。刘昊然呢，作为重要主演之一，身着一身帅气的斗篷，镜头也是蹲着一只可爱的小黑猫，帅萌全场。不但现场爆料说戏中雨衣华丽，但是下面是光着脚哈，而且还谦虚地表示《妖猫传》让自己成长了很多，对自己非常重要。那么今年呢，刘昊然多次获得各大新人奖提名，更是一举拿下了华鼎奖最佳新人奖。这次呢，可以被陈凯歌选中作为主演《妖猫传》，再加上主演《琅琊榜二》两部古装戏加持，让观众更加期待不已。据悉，《妖猫传》呢将会在2017年的12月22日正式上映。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郑钧《风马》，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Bye.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来自陈小娟的一首《远走高飞》，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呢，天蓬五月天暌违五年重返台北小巨蛋，一连开九场 Relive Just Rock It 2016最终章自传复刻版的限定演唱会。31号晚上，他们陪伴歌迷倒数迈向了2017年，也在无预警之下抛出了震撼弹，正式宣布2017将举行Live 人生无限公司全新世界巡演。 一共15个场次。消息一出呢，也让全场歌迷嗨翻。其实早在自传复刻版九晚九场九个主题的疯狂企划前呢，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前置工作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那么这场演唱会对品质的要求也都是无限，原本就十分追求完美的五月天，对于全新世界巡回人生无限公司的基本要求就是突破过去五月天所创下的极限，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李健《美若黎明》，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 有时候调皮，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来自周兴哲的一首你好不好，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凤凰传奇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嗨唱两个小时，火热的气氛和真挚的祝福也为歌迷画上了2016圆满的句号。压轴曲目最炫民族风吉祥如意也带领观众喜气洋洋的辞旧迎新。为这场精心调制的交响音乐会呢，凤凰传奇推掉了所有电视台跨年晚会的邀请，为了等待两年的歌迷，也为成军12年的自己来做这个夜晚的主角。而演唱会呢，正如林华之前所说的，又好玩一样，非常有新意，丰富的表演，暖心的互动，所有人的情绪呢都被调动了起来。当乐队伴奏升级为乐团，俄罗斯的乐团的助阵呢，凤凰传奇本就不羁的曲风更是被撕扯的狂放和辽阔。新一年的1月7号，凤凰传奇新年交响演唱会在深圳举行第二场，同时也是本轮演唱会的最后一场，一起来期待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温岚祝我生日快乐，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环渤海国际家居12月31日至1月2日大牌送惊喜，新年好彩头， 消费满3000起送红包、送好礼、送吉祥喽。 建材路18号4006-890-99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让他休息也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12点。生日快乐， 谢谢。

是两三天，来自梁静茹，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凯文。想要睡得好的话呢，不妨试试按按额头，来帮助身体去分泌助眠物质。其实这两天的假期加上新年的喜悦呢，很多朋友夜晚都难以入睡，不妨试试这种方法，用食指、无名指和中指在额头上画圈按摩30秒钟，用双手食指指尖呢在眉尾画圈按摩30秒，再用拇指的指肚从内到外轻刮眼窝的上下边缘，最后将双手手掌搓热敷在眼睛上45秒左右，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帮助我们更快的进入甜蜜的梦乡。今天晚上不妨就试试看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在资讯过后为您送上来自辛晓琪《真实》，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快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双手仿佛闻见你的味道，是因为想念还是错觉，我不晓得，也许上一个拥抱的温度还停留在我掌心，透过模糊的气息擦干不小心泛出的泪。这样结束，回忆的画面会很美，收藏了许多心碎，多年后再慢慢咀嚼，没什么意思，只是想捕捉一个影子，看是不是它跟着我一辈子。我不想解释， 随风而逝。我不想解释，就当个孩子，也许才能够因此不去看见爱情的真实。的画面会很美， M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酷爱乐团， 我是班神， 我是阿龙。 狂野的 管他什么音乐，来自范晓萱，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今年元旦档呢，电影市场集合了至少20部影片。电影《你的名字》从2016年的12月2号上映以来呢，30天内至少创造了6项票房纪录。而除此之外呢，影片还将成为首部单日破亿的 2D 动画电影和最快破亿的 2D 动画电影，并创下了年度 2D 电影的预售记录和年度 2D 电影的零点场票房记录等成绩。你的名字上映一月以来呢，一直保持着工作日10%左右的稳定上座率，而元旦假期的第一天上座率达到了38.8%。不少刚刚结束考试的考学生党和考研党表示说，希望也能有机会来去影院观看。为了响应不少观众的需求，内地片方呢近日公布消息，电影在内地将延期放至2017年的2月2号。消息发布之后呢，有不少网友说这是新年的第一个惊喜，也希望这样暖心的电影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份温暖吧。OK， 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来自彭坦春晓共同带来的《有爱任性》，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吃菜要吃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YFM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装忙了三天，在散场的午夜，你说演出好累。我需要的陪伴像是一种魔眷，如果没有提早预约，只能祈祷运气上脸。回想热恋期，什么都令人怀念。你的热线，我的失眠也不疲倦。什么时候你开始在乎时间？只不过刚刚过完几年的那一天。不要说你很想我一点，诚意都没有。算一算你的热络三星。在巴赫把理由留着出口，抱歉都太过沉重，而你只是路过。 I'm fine without you baby, I'll never down down for love。 坦白说渐渐难掉的沉默收买不了我。 I'm fine without you baby, I'll never down down for love。说不到我要的终点，已经想不起我们多久没见面。轻描淡写之后还有谁有感觉，能继续再保持新鲜，让我们再热情一遍。距离传说中的爱情还差一点，还差一点，我就以为你是永远。每个人如果注定有另一半，属于我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是你。不要说你很想我一点，诚意都没有。算一算你的热络三星，而已在巴赫把理由留着出口，抱歉都太过沉重，而你只是路过。 I'm fine without you baby, I'll never down down for love。 坦白说渐渐难掉的沉默收买不了我。谁比较有胜算，像游戏的清晨早离开，不如怀念，不如不相见，不如当初再挑剔一点。有一天如果遇见，别说好久不见。 I'm fine without you baby, I'll never down down for love。 坦白说渐渐难掉的沉默收买不了我。 情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

来自范晓萱的一首 Rain， 这里是 MyFM 1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2016年的古装开年大剧《女医明妃传》呢，让我们记住了由徐佳莹演唱的主题歌《大雨将至》。徐佳莹凭借一首《失落沙洲》斩获了《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一期的冠军，黑马之姿呢，让我们很多人都为之惊叹。而这首《大雨将至》MV 里的深情演绎呢，更是为女医那一段爱恨纠葛的动人故事做了完美的铺垫。剧中的女主角刘诗诗、霍建华、黄轩等几位主演呢之间的感情关系，正如徐佳莹所演唱的，若不是那一眼辗转的相思，爱人不用一世不自知，到如今满城风雨也别解释，用尽天下的钥匙难解人间的相思，也道尽了情深难医的无奈和痛苦。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徐佳莹《大雨将至》，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从前的电光火石，多年以后每段故事原来结尾都相似。别说爱谁，别说可是回忆就牵肠折纸，得失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大雨将至，满地潮湿，记忆眼看在流逝。多年以后每段故事从来结尾都相似。别说爱谁，别说可是眼泪情是可而止，可是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可是离散总会有周而复始。 来自徐佳莹的一首《大雨将至》，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征服呢是歌手那英的音乐专辑，由丁晓文、袁惟仁、李思松、李伟松等人填词作曲，收录了10首歌曲，在1998年4月15号呢由百代公司发行。这是一张在北京收录在海外混缩完成的大制作的唱片，被评为最佳华语唱片之一。凭借这张专辑呢，那英也是成为了第一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内地歌手，潘协进、袁惟仁同时呢也是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征服这张专辑有别于以往的硬朗，风格也变得更轻柔和软弱。专辑中我们除了可以听到在蛰伏与狂放间游刃有余的征服，还有这样的一首对于感情坚定不移的不管有多苦。马上为你送出来自那英不管有多苦，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在人群中闪躲。

来自杨丞琳的一首《带我走》，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唱歌除了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聚会主题，更是一种全身运动。经常高歌呢，可以调气、运气、养气；唱歌可以保健养生，既锻炼了全身肌肉，又健脑。要想唱得好呢，就需要动员全身各部位齐上阵。唱歌可以激发调节身体各项功能，益于身心健康。而唱歌呢，也可以使胸腹运动协调，利于气血的运行。唱快节奏的歌曲呢，更可以使我们的身心愉悦。那么这个假期你去 K 歌吗？我们继续来为你送出来自苏慧伦《傻瓜》。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们下小时继续 MyFM My Joy。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美丽让人感到乏味，诱惑打败拒绝，爱情好虚伪，假装热烈，只一句问候就来道别，留我在深夜敲打过去，粉刷漆黑。孤单好体贴，紧紧相随，甜蜜的都被强迫收回，让背叛选中，我无法说感谢。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